江波涛在近几年的全明星投票上名次还真都不错，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很厉害的选手。可当要具体说说他哪里厉害时，普通玩家十个里有九个会觉得不知从何说起，心里有那么个感觉，但就是不知该如何用言语来表述。就连轮回战队自己好像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卖点来给他们的副队长贴金，他的名声到最后看起来好像全是托了冠军队的福，托他冠军队副队长这个身份的福。而现在叶修给了他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可怕，不动声色的可怕。陈果并不能立即领会这是什么意思，很想拉着叶修让他立即解释得更清楚，但是眼下还是先关心场上的莫凡才是。不动声色的可怕他领会不领会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场上的莫凡有没有注意到了这一点。27段连击，这是连击统计刚刚跳出的数字，十分醒目。这样的连击段数就是近战职业都很难打出，虽然魔剑士有点讨便宜，一个波动剑打出去打实了一击就能卷出好几段连击，但一气连出27段这可就相当不容易了。魔剑士虽属剑系，但不像剑客狂剑士那样有打击感，连击对这些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参数，而魔剑士却类似元素法师术士这体系的职业，虽然也有连击统计，但没有人会把打出了多少连击来衡量一个元素法师的水准，因为这实在有些强人所难。所以这些职业打出高段数的连击那多半就是虐菜了。但是现在总决赛荣耀竞技的巅峰之战，星星再新队再黑马，杀到这地步还把他们当菜可就太过分了。总决赛中不会有菜鸟，莫凡虽是新秀但也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可江波涛却偏偏就在这个赛场面对这样的对手用魔剑士打出了高段数的连击。这当然不是虐菜，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精彩演出。当连击段数达到30段时，轮回现场沸腾了。在周泽楷败给叶修后，一直无法接受低落消沉的轮回现场粉丝从那记恢宏的星云波动剑开始，热血再度升温。随着一段接着一段的连击，一度一度的升温，直至30段，一个魔剑士打出了30段，热血沸腾。欢呼、掌声，满场高呼着江波涛的名字，沉寂的热情终于再度被点燃了，而做到这一点的江波涛，轮回的副队长。现场忽然唱起了歌，也不知从哪里开始，但是到底没有带起全场齐唱的气派。这歌会唱的人好像并不太多，此外在唱的粉丝们也没有把歌声唱整齐，甚至有乱七八糟各种音调，歌词也是含含糊糊，从方方面面透露着他们对这首歌的生疏，但是他们却依然在唱，唱着唱着忽有一句整齐有力响亮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好像这首歌整个就是为这一句词而生。当你得意洋洋的时候，他就会有所行动。不会唱的、走音的、串词儿的，到了这一句时，忽然声音就在满场绽开，一再重复，成了循环播放。这是为江波涛所唱的《轮回的副队长之歌》，连粉丝们都生疏，可见他们唱这歌的时候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少，因为他们队中有一个周泽楷，夺目的事儿基本都是他干了。为周泽楷而编的歌曲版本一赛季下来就能有好多个，但是他们却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副队长，虽然他不是经常有光彩照人的表现，但是就如歌里所表达的，当对手得意洋洋的时候，他们的副队长 就会有行动，他们都牢牢记着这一点。就像今天，他们的周泽楷居然落败，粉丝们可不管对手究竟是什么心态，反正他们认为能击败周泽楷对方一定得意坏了，全场都因此颓废。结果就在这时候，他们的副队长果然站了出来，打出对魔剑士来说罕见的高段数连击，唤起全场的热情，浇灭对手的得意。他们的副队长没有让他们失望，在他们甚至都消沉地忘了对他抱以期待的时候，他依然站了出来。正是因为这种关键时刻的可靠，江波涛才能赢得那样的人气。全明星投票中的高排位，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争取到的，那是真得有一堆真心的支持者才对。 加油，要赢，我们是冠军。 歌唱完了，加油声响起，各种口号响起，轮回主场复活，星星诸位重新回到客场作战四面为敌的境地。这一切场上的莫凡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也绝不是那句歌词中的你，他可一点都没有得意洋洋。30段连击，莫凡一直没能摆脱，他试图找到突破口，但对方总是能及时堵上。莫凡隐隐察觉到了些什么，但是30段连击听着漫长，事实上也就是转眼之间的事，他还没来得及细细琢磨着当中的关键，攻击忽然一顿。魔剑士的技能威力大，那冷却自然就会较长，在他这高密度的一波连击爆发后，很快因为没有合适的衔接技能可用，连击出现了空档。躲，冲，一晃两个念头在莫凡脑海中闪过。冲，无浪就在眼前，四步半的距离对身手敏捷的忍者来说算不得什么，先回避再建攻势都未必能抢到这么好的机会。毁人不倦冲起，结印人法缩地术，四步半的距离，两步毁人不倦就已经冲到了无浪的面前，但是视角所见却是短剑天链上闪过的寒芒，不是波动之力，这一次锋利的剑光，月光斩。闪光甩起，毁人不倦被挑向了半空，跟着自然就是几乎从不分家的双月斩第二击，满月斩。满月斩略带的吹飞效果将毁人不倦推开稍许，正给了无浪再次甩剑的空间。裂波斩，波动之力撕裂的虚空直接将半空中的毁人不倦吸住锁定。近身不是机会，近身是江波涛又一次故意迈出的破绽。他的布局在叶修那里没有讨到好，但是他却没有因此对自己产生质疑，面对莫凡依旧是不动声色的布局性打法，而且所针对的完全就是莫凡的技术特点，长处短处都在成为他布局下饵的关键。莫凡就好像是踩入了泥潭，步伐越来越沉重，每踩一步都越陷越深。地裂波动剑，无浪又一剑扫出，接向了裂波斩后向地上坠去的毁人不倦，但是忽然腾一声响，一团紫烟就在此时绽开，将毁人不倦还有扫来的地裂波动剑纷纷包裹进去。忍惧烟狱，江波涛极其机敏，这记地裂波动剑中没中看不见，莫凡接下来是想逃还是想抢攻不好判断，于是立即将无浪拉后，先扯开距离再说。结果就见一道人影已从紫烟中冲出，就是刚刚地裂波动斩扫过的位置。影分身术，毁人不倦当时身处半空，想避过这记地裂波动剑，除非是使用这类忍术。鬼斩，江波涛却早有准备，后撤中天链斩出一记鬼斩，让冲来的毁人不倦正中其上，直接斩飞。但是紧接着一个两个三个，毁人不倦竟然一个接一个的从紫烟中冲出， 而他这记鬼斩的刀光甚至都还没有退尽。不是影分身术，是大招影舞。江波涛不得不惊讶，他用地裂波动剑去扫裂波斩会落下的毁人不倦，已知这两招之间会略有一点空档，对手把握的好可以避过，但是这么丁点的空档，对方居然出了一个大招影舞。忍者的结印也算吟唱，只是速度取决于操作，敢在这点空档里使用影舞，很有孤注一掷的勇气，最后竟然也结印成功，手速也相当惊人。更厉害的是影舞成功，竟然并不急着抢攻，居然先派出了一个影分身来当诱饵，引动他的攻击后，趁他收招转换的功夫发动了抢攻。这种下套的手法不就是他在这场比赛中一再对莫凡使用的吗？这小子这么快就以牙还牙了。吴浪顷刻间已被毁人不倦的影分身包围，要应对四面八方的多段攻击，对一个魔剑士来说实在有些不易。吴浪挥剑以普通攻击暂且招架这些攻击，寻找机会，好容易抢到一个空档，剑起圆旋波动剑，这一圆旋波动剑弧度走得极大，一出便开始转弯，立时荡开了身侧的一个毁人不倦分身，而后竟没停，划着弧又荡开了下一位。江波涛这记圆旋波动剑用的极具技术含量，不打正着，而是专门擦边，如此蹭开一个目标，威力稍减，却不会就此终止，跟着再擦再擦，只一瞬，圆旋波动剑绕了一个大弧，蹭开了三个毁人不倦影分身，包围空当大漏。吴浪再挥剑，一记烈焰波动剑开路，箭步急冲，但是莫凡竟不肯放过，不惜取消影舞大招，直接飞身截到吴浪身前，人法豪炎龙，轰，两团烈火各自喷发，烈焰波动剑爆发力极强，立时将毁人不倦卷出老远，但是吴浪却也被毁人不倦不顾一切飞身过来喷的这个豪炎龙炸了个满脸。豪炎龙忍者75级大招，即使是和魔剑士波动剑中号称伤害最强的烈焰波动剑换伤害，也不见得会亏。